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陈设，他低了斗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进退一致哥俩好，懒散闲事一烦恼，无心之语换老天是灵光乍现，有的搞。各位看官，继续接演咱们大宋连城的百姓故事。要说起这人在极端情绪之下的言语反应啊，近乎一句老天爷呀、啊，哎，好像是每个人都躲不过的这么一个本能似的。今儿咱们要说的这个故事呢，虽然说主角不止一位，但是在遇到让他们震惊的事之时，这句话几乎成为了他们共同的口头禅。 哎呦，我说兄弟，哎呀，哈家怎么了，兄弟？ 那懒着呢， 你懒着呢。 你说我就问问你，我哥我就问问你， 你随便说， 我就问你，这夏天怎么就这么热？ 兄弟 啊， 兄弟，你这个呀，典型的被热糊涂了。我告诉你，兄弟， 嗯， 不但夏天这么热， 嗯， 冬天还就那么冷呢。 啊，对对对，你是怎么那么热呀？ 哎呀， 不想干活。 是我也不 干点活，一身汗，你知道吗？ 哎呀， 可是， 哎呀，他这个 咱哥俩不太富裕，你知道吗？ 不是，不对啊， 哎、 咱不是有钱吗？ 是啊，咱都多少日子不干活了。 咱俩我算算啊，打 立夏咱就没干。 立夏那天就开始没干了， 还敢服什么服啊？您是热糊涂的。这光伏天呢，他才几天呢，打立夏就没干，知道吗？那积蓄啊，您还好，天天好吃好喝。 我跟你说，兄弟 啊， 就咱俩就，我凭良心说啊， 啊， 咱俩这么懒， 嗯， 咱俩还能那么友好，你知道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吗？ 就是咱互相鼓励着那么懒， 哎哎哎、 是不是？ 哎， 可是话说回来了， 嗯， 这个咱们俩也得面临一个全世界都难以抵抗的问题。 什么问题？ 饿。对，这人呐、啊，不能饿。 哥，不是哥，我都糊涂了。 你是哥， 对，我哥， 我是、 哎、 我是爸爸。 我说哥，不对， 兄弟， 爸爸， 哎， 太乱了， 咱俩怎么回事啊？你是哥哥，我是兄弟， 这么着吧， 嗯， 我既然是当哥的，我说这么一句， 嗯， 你 我不往说之，你不往听之。 你说， 咱们说什么也不能饿死， 还是不能饿死， 对不对？ 咱是不是应该稍微干点活？ 咱也绝不能懒死。 可是话又说回来，您是想这个早出晚归，一身臭汗，加班不给加班钱，还是想像这样天天的，哎呀，睡到日上三竿还不起床，中午有人把饭菜送到咱屋里来，这种生活呢？ 兄弟， 嗯， 我就不爱听你说这话 啊！ 什么时候太懒惰了？ 对， 知道吗？就冲你刚才就说的这两样 啊， 咱接着懒着吧。 哎，你看看，懒着懒。也说这话又说回来了， 这事儿不赖咱俩， 就是 这赖社会， 哪有给好人走的道儿？ 对呀、啊， 咱这满鞍山良民，愣没有政府给咱们捐助个百八十万。 哎， 你真是这，我看现在这世道都变了，你知道吗？你看看那有钱的， 啊，你看那谁 那谁， 你看那个 王员外， 你看，对呀、啊，王，你知道王员外为什么有钱吗？ 王员外一天到晚就跟家待着，什么都不干。 不是，王员外那名字起得好， 对呀、啊， 王有钱。 别不说王员外，那李员外，天天现在就是，哎，骑马。 李员外这名字， 咱马车。 李员外名字起的也好啊。 啊， 李有才啊。 那倒也是，你像咱俩 啊， 你叫刘贫，我叫刘穷，你这玩意儿， 咱这爸妈也不知道怎么抢的， 真是的。哎、 咱这和刘贫穷， 我妈这怎么弄啊？这可、 哎、这个。 话又说回来了，哥，你也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这么说， 嗯。 那个王有钱啊，李有才啊， 嗯， 哎呀，年轻前也没钱没财的。 哦， 你忘了？ 哦， 咱俩那时候， 嗯， 扛大包的时候，那王有钱不也在码头扛大包啊？ 嗯， 后来人家省吃俭用，哎，慢慢的他愣把这码头他给承包下来了，哎，再慢慢的他愣跟那商队他也不怎么，他就嘿，他给人码头顺溜了，哎，那商队他就把那。外国的东西就带给他了，他在咱这卖，你说他卖的东西，哎，慢慢他弄有钱了，他原来就是扛大包的嘛，你这玩意儿。 哎呀，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俩是不是也有机会？ 哎呀，这咱俩没机会。 嗯， 咱俩我连现在扛大包，别说扛大包，我连站起来我都不想站起来， 这是饿的。 哎，你说这怎么有没有个不好的让咱俩能骂的坏人？你说这玩意 儿。哎，你知道？城东那孙大娘吗？ 孙大娘，我知道。 孙大娘有钱没钱？ 有钱啊！你就甭不，他不说首富吧，那起码也是吃香的喝那个，是不是？ 吃香吃哪个喝哪个呀？ 吃香的喝那喝辣的，对吧？穿金戴银，吃穿不愁。 他呀， 他说过。 他说过， 他说他什么活都没干过， 他就是天生的命好。 对了， 哎呀，凭什么呀？他就命好啊，咱们那儿就命不好啊。 就是的，咱凭什么？咱就这命，他就那命。哥，你说这是凭什么呀？ 凭什么呀？ 凭什么呀？哥，你要有手绢也给我擦擦，咱别对着说这词儿行不行？ 咱俩不要这么大声，因为咱俩现在马上就饿死了。 我也觉得是费点丹田气， 我倒有一个招。我那有一招， 什么招？ 他不是命好吗？ 嗯， 找他要去， 找他要钱。 谁让他命好，老天爷都给他了。那咱们就找他要点金银细软什么的，他能给咱吧？ 你别愣要 啊！那咱们， 你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拿走 哦，偷， 别说出来呀、 啊。哦，那咱们这叫 他是老天爷给的，对不对？ 啊， 这天下财归天下人吗？ 我跟你说， 哎、 兄弟、 哎， 你给你这个猥琐的课题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是不是？ 哎呀，太好！ 天下人管天下事，天下财归天下 人， 对不对？ 走， 应该归咱们。 走。 哎呀，这个人呢，往往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找尽借口，并且顺势滑向了难以预测的深渊。那么说，这哥俩真的就这样走上歪门邪道了吗？别着急，咱们接着往下听。 兄弟， 嗯， 这就是他们家吧？ 不是，哥， 你说， 你先别往前走 啊， 因为咱进去了，要是让孙大娘，看见怎么办？ 看见了，把老太太弄死。 咱别那么凶残，行吗？ 咱们。你 说 他 抓起 他怎么可能？ 他报官了，回头他 报官了，我就跑啊！ 完 你那咱不干好不好？ 不是， 我就怕他看见他。 不可能，知道吗？现在是几点？现在是半夜三点半。 啊， 这老太太自个儿不睡觉，这会儿正睡呢。 哦， 知道吗？到天亮了，不会有人发现的。 这话倒对 啊，走啊！ 哎呀， 告诉你，咱们两个既然要干这种买卖，咱不能走正门，因为什么呢？你要过去，梆梆梆一敲门， 废话，我有病啊我！ 所以我是提醒你嘛， 我你那你弟叫傻， 咱俩翻墙进去， 翻墙进去， 别出洞子， 一二走，走， 啪、哎、呀！我说， 回头你还是听点， 还、哎、 沙发屋有动， 没动静， 哎， 你看看，老天爷眷顾于咱， 还真是哈， 走， 没动静， 走走走走 走。 哎呀，我说兄弟，摸着点啊！ 这 什么呀？这是哎， 咱到底 这什么都不是嘞、 哎，这不是什么都什么什么？ 哎，这能拧，这能拧， 你拧。 嗯， 哟呵， 哎，这一按门， 嘿，这玩意儿还这么新鲜了吗？这原来咱听书的时候老听着。 哎，我说 这叫什么？ 这叫 消息。是不是、嗯、 那就里头准有埋伏啊， 也有埋伏啊，暗道， 兄弟， 机关， 这孙的娘不会是母夜叉孙二娘吧？ 人孙大娘怎么能是孙二娘啊？孙二娘是他妹妹，他呀是孙二娘的姐姐。 我就知道是这句。我说他不会是江湖人士吧？ 他先进去看看， 进去看看，进去看看。 哎呦， 兄弟，我的妈呀！ 这是金元宝， 这都是钱呢、啊，这个。 哎呦，自个 儿，哎呦，哎呦， 别哎呦了，哥， 装啊！ 哎呀， 装啊！ 看着走你， 我先来一个吧，我走你， 再来六个金元宝吧， 我十二个金元宝啊， 我来八个银锭子， 我来十六个银锭子， 来这儿，我来俩大瓷瓶子吧， 我来四个大瓷罐子， 你老翻倍不行啊， 我不能输你啊， 你 坏了，兄弟，这还真挺麻烦的， 不对， 我发现我比你多一倍， 不对， 嗯， 不对，哥， 嗯。 这密室 逃脱 不是 啊、 嗯、他就算天生命好啊， 嗯， 他也不能让人随便就这么偷的东西吧。再说了、嗯、他命那么好 啊、 嗯、但偷他东西会不会得罪老天爷啊？ 哎呀，他这个那咱们那就 往回搁吧， 往回放吧。我先把这 放回六个金元宝、 啊，我放回十二个金元宝啊， 放回八个银锭子， 我放回十六个银锭子， 放回我这两个瓷瓶子， 放回我这四个瓷罐子。 哎，啥？你刚才拿那么多的， 真麻烦、哎。 走吧，走吧，哥，咱翻钱回去吧，别回头，老天爷报应我，老报应咱们。 走， 不行，这也不行，咱得表达一下歉意。 孙大娘， 我们什么都没拿呀， 我们什么都没装啊， 我们就来看一眼啊， 我们就是来过这溜了弯啊， 哎，希望您能够原谅啊， 你可千万别记恨呐、 啊，您不要心里去啊， 你心里别往走啊， 我们走了， 我们翘了， 再见， 回头见， 拜拜， 哎 ，goodbye， 哎， 事儿到了这儿啊，对哥俩来说呢，也算得上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了。要按平常来说咱们就该明儿见了，但今儿这故事显然不同以往，因为啊它还有另外一重反转，您接着听。 哎呀，怎么了哥，你这一宿你这遮饼就没睡，你怎么回事？ 兄弟，我跟你说呀，我呀，我想我思前想后，我这一宿啊，我这哎呀，我咱不能这样，我得出去找工作去。 什么？你干嘛？ 找工作。 找工作？ 找工作。差点儿啊，咱昨天咱要是真拿回来，咱昨天要是你要是拿了你那个八个金元宝啊，八个银锭子呀、 嗯、 两个瓷瓶子呀，我要是拿了那个十六个金元宝啊，十六个银锭子呀， 嗯， 四个瓷罐子呀、 啊， 咱们就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可不，咱再回头就百年老人身了。 再回首， 不是吗？对吧？ 一帘幽梦。 别唱了。 大不了从头再来。 什么乱七八糟？你说的，您这唱哪挨着了，对不对？ 行好， 人家话都怎么说的来着？ 怎么说呢？ 一失足成千古恨。 对呀、啊， 再回首是百年老山参。 哎，您这也挨着我的兄弟。 再回头百年 好合。 怎么百年好？百年参， 百年参。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百年身。这话您这 听不了。 哎呀，咱们这样， 咱找工作去， 咱找工作去， 咱 找工作去， 走。 哎， 哎，站住！ 啊， 哎， 站住！ 您是？ 哎呦呵，林捕头， 林捕头，您好， 干嘛呢？ 你们 俩这个，这大早上天还没亮呢，你们俩这干嘛呢？ 不是， 这街上瞎溜达啥呢？ 不是瞎溜达，我们这是这个受到了激励了，受到鼓舞，我们俩得那个找工作。 对，我们找工作。 跟我说说受什么激励鼓舞了？ 就是受什么激励就鼓舞吧，就是说吧，昨儿吧， 啊， 昨儿我们那个本来差点我们要干件错事儿，后来我们没干啊，什么事都没干。哎，我没干，但是就痛定思痛吧，我就想， 我想知道你们昨天晚上干什么错事儿。 我没干错事儿，什么 都没干。我们俩上孙大娘他们家了。本来想在不告他的情况下跟他借点东西，结果我们良心发现最后也没偷，我们为了取得孙子娘的谅解，还站在院里边还给他唱了一段歌呢。 没对，我还给他朗诵了几句呢。 对，你说我们这也没干成，我们这算不算自首？您少判我几年。 就是的，求求您了。 哎呦，我真是被你们俩给气乐了。你们俩偷东西了吗？ 没有， 什么都没偷着，对不对啊？ 叫不叫盗窃未遂？ 对，我们俩， 行了，不用那么紧张了啊！ 我觉得他们家金光闪闪的，那一进去全是好东西，一密室这么一拧，滋扭扭， 等等， 门就开了。 你说啥？刚才说什么？金光闪闪？ 密室 全是好东西。我拿了六个金元宝、啊， 我拿了八个金元宝啊！ 我又拿了那个八个银锭子， 我拿了16个银锭子， 我拿了两个瓷瓶子。 行了，你们俩 都放回去了， 我们都放回去了。 我们放的六个金元宝， 我放了12个金元宝。 你们这在做数学题呢，是不是啊？总之放回去没有？ 放回去了。 一点都没拿走， 一点没拿呀、 啊，没有。 你们俩还有的救啊！啊，孙大娘有一间金光闪闪的密室 啊。 哎，你们俩带着我去那个孙大娘家看看、啊。 不是，您别去，您这不是要把 我……哎呀，我说什么了吗？我说你们俩没事了，现在你们俩呀要带着我去孙大娘那儿，去他们家，哎，没准你们俩还能将功赎罪 啊。 走，咱江湖书队，。 啊，就这儿啊？ 就这儿啊？ 啊， 你看， 哎，叫一下， 孙大娘，都没有，没人 啊，可真没人。那你们带路去那个密室看看，密室在哪儿呢？ 是不是你一拧这个去？ 哟，你们俩还真挺聪明的哈， 你看 不干小偷都可惜了。 你看， 真是金光闪闪啊！啊，不错啊、嗯！你们俩这个定力也不错啊！当时居然把东西给放下了， 是我们不能干的事 呀！嗯，那念头都不能有。 没事，以后我们再也不干了。 那个，这样吧，你们俩呀， 嗯， 跟我一起到院子里头待着，埋伏，懂什么叫埋伏不？ 埋伏。 好。说不定啊有什么重要的收获啊。 是。 如果事情真的如我所料发生了，那么你们俩就可以彻底的将功补过了，去不去？ 去。 好。 埋伏。 你到那个树，那棵树旁边。 那我。 哎，那个大刘你去那棵树。 我在这树。 对，我在这一棵，好吧。 你可别让树给。 哎，不许说话啊，小点声啊。 别说话。 没事啊。 不许说话。 哎。 嘘， 雷人影跳进院子里来了。哇，身上还有什么东西呢？ 这是 快瞧，看看那是谁？ 这是不是孙大娘？ 好、啊。 公孙大娘哪里跑？ 别跑，别跑！跟着围着， 围着！干什么呀你们？ 不是那个林捕头，您管他叫什么？ 公孙大娘。 孙大娘， 孙大娘， 孙大娘，那城南的。 他叫公孙大娘，他就是江湖上鼎鼎有名的女飞贼公孙大娘。哎呀，一直说他神龙见首不见尾，大隐隐于市啊，搞了半天你就藏在这临安城里。哎，你们俩，哎呀，摁住了，摁住了， 摁住 了，别碰我， 别动， 干嘛呢？要不是这两兄弟误打误撞，搞不好还抓不到你呢。 可危险，咱 破 大案了，这个。 放着我。 李公啊，这也是老天爷，让咱们那个好好做人，顺带着呢，借咱俩的手抓个江洋大盗，咱俩一定得好好工作，好不好？ 好， 咱俩一定得好好工作，抓紧挣钱。那就有一点啊， 什么呀？ 最近天太热了，咱还是立秋以后再说吧， 懒死了。 你瞧瞧。因为一时臆想出来的老天爷的指引，哥俩朝着歪门邪道，头也不回的就这么走过去了。不过老实人还是老实人，也许啊是他们的恍然大悟，也许是老太爷真的看不下去了，这才有了中间的及时收手，当然了，也才有了最后的将功补过。正所谓，所谓起事来反转，恍然大悟终不乱，老实人走老实路，心安理得不腿软。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天南地北唱中华》，王俊杰作词，张天赋作曲，乌兰图雅演唱。 一首歌飞过万户千家，从南海飞过北国百花，那是汹涌的心，那是澎湃的梦，那是心上盛开的花。一首歌走过春秋冬夏，从东海走到西部晚霞，是火热的情，那是炙热的爱，那是心中祝福的话。天南地北唱中华，唱着那盛世锦绣繁华，家家过上好日子，幸福吉祥你我。 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飞行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能牵着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自夸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美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竟 悄悄。 学习疼爱自己，外面的世界等着。